欢乐无限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，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。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， 拄拐干嘛？这儿有一桌子 哦。 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相声演员贾伦，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，每周五晚上7:15正式开演。 那依着你怎么办呀？ 改呀。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，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，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，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。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。 红兄下江南交锋对垒， 抗日的是抗日的是抗日的是抗日的是， 等会儿再上炕， 我上炕了。 我是雅娟，咱们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，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实况演出录音。 这个相声的形式很多，从这个外在的表现形式，一般的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对口相声啊，一个甲一个乙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的，还有一种形式呢是群口相声啊，3个人以上的就叫群口相声。这种形式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段子也比较少，所以大家看的也少。今天我们为您展示一段群口相声，3个人表演啊。过去呢这个内行的相声观众都听过，有一段叫训徒，很多名家都演过这个段子。今天呢我们为这个段子赋予了新意，叫新训徒啊。不仅内容有所变动，演员您看着就新鲜。为您表演的是贾伦、连春建、杰盖。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 对， 来到这儿跟大家联欢特别的高兴。 可不是， 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， 说说 我的搭档连春建。 是我。 多好听的名字， 非常的响亮， 连春建。 对， 这么好听的名字、 啊、 你媳妇儿给起的吧？啊， 不是，这名字有媳妇儿给起的吗？ 那是谁给起的呀？ 那是我妈小时候给我起的。 哦，等会儿吧，没听清楚 啊， 您再说一遍。 是我妈小时候给我起的。 哦，老人家挺早熟啊。 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 您不是说您妈小时候给您起的吗？ 哦，不对不对 啊， 你冷不丁一问我说错了啊。 那是， 是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的名字。 这么说就对了。 哎， 但是非常的有意义。 对呀、啊、 您得会琢磨。 怎么琢磨呢？ 春建。 对 对吧？ 啊， 春建 可不是吗？ 啊，春建、 嗯、没错， 一到春天就犯贱。不对， 不是这么解释吗？ 肯定说的不对， 一瞅就没文化。 那正确的解释应该是， 应该说我像春天破土而出的禾苗，健康成长，春建。 这么说就对了。 哎， 但是您看，通过一个孩子的名字， 嗯， 能看出父母对自己子女的一种希望， 都望子成龙嘛。 对呀、啊，您看，我们连春建 啊， 可不是外人。 对， 你看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重的父母， 没错啊， 尤其成年人 啊。 但是我们跟这些成年人还不一样。 怎么呢？ 我们是3重的父母。 对，我们又多了一层啊，这个师父和师母。 没错、 嗯、 我给您得介绍 啊， 连春建的师父、 嗯、 就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丁广泉老师。 对，人称杨教头嘛。 哎呦，交了很多的外国朋友 啊。 哎，对了，您是什么品种？ 我是，不是，这人有问品种的吗？ 不就是您是哪国人？ 这看不出来吗？ 看不出来。 我是地地道道的 啊 中国人。 中国人。 对。 经常的上您师傅家里去吗？ 没事就上我师傅家吃饭去。 蹭饭去啊？ 他会做呀。